朝鲜之声网络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24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徒劳无益的愚蠢妄动”。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不久前，南朝鲜的外交部长官、统一部次官等当权者同来访首尔的联合国北方人权特别报告人集体一行会见时，指责北方人权状况等恶语重伤了我国，并声称要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由于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大获成功，南朝鲜当权者陷于窘境，重又拿出那早已遭到破产的北方人权问题来疯狂进行反北人权阴谋骚动，但这不可不谓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愚蠢妄动而已。世界上人权问题最严重的人间地狱就是南朝鲜。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对人权有所关心，就应当首先解决自己家里堆积如山的问题。南朝鲜当局拒不接受我们有关早日遣返那些在海外被朴槿惠集团集体引诱并绑架的我国女公民的要求，仍然强制扣留他们，这是一种穷凶极恶的蹂躏人权行为。南朝鲜当局必须立即停止那居心不良的反北人权阴谋骚动，尽快遣送那些被无理扣留的我国女公民。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24号发表的评论，徒劳无益的愚蠢妄动。